想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无关。 翻云覆雨手来

成了永恒的一个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，仿佛你开口跟我说爱我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爱我。

世界也不